陪伴孩子成长，收获无法替代的美好。您做到了吗？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济寒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因为公孙弘去视察没有什么结果，被汉武帝给骂了。公孙弘心里就担心了，这回又要被免职回乡了。还好的是，这一次汉武帝没炒他的鱿鱼。不过这一次被责骂过后，公孙弘的处事风格却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每次参加朝廷的国事会议，总是先提出要点，陈明情况，供皇帝自己取舍，从不固执己见，更不会违逆圣意。长久下来，公孙弘留给了皇帝深刻的印象，认为他这个人厚道有才。汉朝初期官场风气跟后世的差别比较大，朝廷官员一般敢于发表自己的观点，常常驳斥皇帝的意见，一般情况下皇帝也不怪罪。于是汉武帝提拔公孙弘为左内史，掌制京师。元朔三年，汉武帝任命公孙弘为御史大夫。元朔五年，薛泽被免去丞相，皇帝任命公孙弘为丞相，封他为平寿侯。历史上丞相封侯的是从公孙弘开始的。那么公孙弘为什么能从一个放猪娃出身的穷老头，在古稀之年摇身一变成了皇帝身边的红人，并最终成为大汉第一位布衣丞相呢？清朝李宗吾先生在《厚黑学》当中说过，上天生人呢，给我们一张脸，而厚积在其中，给我们一颗心，而黑积在其中。从表面上看去，广不数寸，大不盈居，好像了无其意，但若精密的考察，就知道他的厚是无限的，他的黑是无比的。凡人世的功名富贵、宫室妻妾、衣服车马，无一不从这区区之地出来。造物生人的奇妙真是不可思议，顿根众生身有至宝，弃而不用，可谓天下之大愚。厚黑学共分三步功夫，第一步是厚如城墙，黑如煤炭。起初的脸皮好像是一张纸，由分而寸，由尺而丈，就厚如城墙了。最初新的颜色做乳白状，由乳色而炭色而青蓝色，再进而就黑如煤炭了。到了这个境界只能算初步功夫，因为城墙随后轰以大炮还是有攻破的可能。煤炭虽黑，但颜色讨厌，众人都不愿意挨近它， 所以只算是初步的功夫。第二步是厚而硬，黑而亮。身于后穴的人，任你如何攻打，他一点不动。刘备就是这样的人，连曹操都拿他没办法。身于黑穴的人，如退光期招牌，越是黑，买主越多。曹操就是这类人，他是著名的黑心子。然而中原名流倾心归服，真可谓心子漆黑，招牌透亮。能够到第二步，固然同第一步有天壤之别，但还漏了迹象，有形有色。所以曹操的本事，我们一眼就能看出来。第三步是厚而无形，黑而无色，至厚至黑，天上后世皆以为不厚不黑。这个境界很不容易达到，只好在古之大圣大贤当中去寻求。公孙弘年老的时候，之所以在官场上能够平步青云，如鱼得水，全是因为他在这么多年风风雨雨的摸爬滚打学来的做人处事之道，懂得了官场上的厚黑学。而厚黑学讲究的是一个心字，公孙弘的成功秘籍就是善于用心。第一就是孝心，百善孝为先，孝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公孙弘的亲生母亲死得很早，他奉养的是自己的后母。亲生的儿女尚且有不孝的，何况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后妈呢？但是公孙弘却对自己的后妈孝顺得很，特别是在后妈死后，认认真真地扶丧三年，其情之深，其义之切，不说感动天感动地，连汉武帝都为之感动了。第二是廉心，为了把自己的人品包装出来，公孙弘在朝中大放厥词，说人主的毛病在于心胸不广大，人臣的毛病在于不节俭。于是装着很节俭的样子，每顿饭就吃一个荤菜，夜里睡觉就用一块布，对朋友却很慷慨，故旧宾客、亲朋挚友，凡生活困难者必全力助之，因而家无余财，世人夸赞他厚道。当时朝廷里有位直言堪比后世魏征的吉案，是继袁盎之后又一个敢言敢谏之人。因为实在看不惯公孙弘的虚伪，就对汉武帝说，公孙弘位列三公，拿着高薪，却只盖一床布被睡觉，这也太矫情了。汉武帝把这个问题扔给了公孙弘。公孙弘太精明了，他承认自己虚伪，而且表扬吉案对皇帝的忠心。皇帝一听，反倒觉得公孙弘大度能容，吉案却显得小家子气了。第三是留心，还是那位吉案，经常和公孙弘一起去向皇帝报告事务，公孙弘总是等吉案先说，自己在一边观察皇帝的脸色。如果皇帝面带喜色，他就表示赞同，如果皇帝略有不悦，他马上就改变主张，反对吉案。有一次公孙弘和其他大臣们说好了一起面见皇上，陈述同一意见。但是当这位公孙先生察觉到皇帝的表情由晴转阴的时候，他立刻转舵了，顺着皇帝的意思发表意见。耿直的吉安尤其反感这个反复小人，当着皇帝的面就责备公孙弘，你这个奇人太狡诈多变了， 明明商量好的事情，你一翻脸就变了，太不讲诚信了。公孙弘厚着脸皮回答说，了解我的人认为我忠诚，不了解我的人认为我不忠诚。汉武帝一听还是公孙弘说的有理，就更加赏识他。但公孙弘的厉害不仅仅是三心那么简单，他几乎得到了厚黑学的真谛。外宽内深，表里不一，善于伪装，笑里藏刀。前面已经说过，公孙弘和中大夫主父偃在建立朔方郡一事上有分歧，最终汉武帝却采纳了主父偃的意见，这让公孙弘觉得大失面子。他表面上和主父偃往来甚密，暗地里却寻机报复。齐王的自杀和赵王的告状给了公孙弘机会，他对落井下石的主父偃没再手下留情，致使一句粗话引发的血案变成了千古冤案。弄倒了一个主父偃，公孙弘并不满足，他把目标又瞄准了朝中另一个他嫉妒的人，董仲舒。说起董仲舒，想必都不陌生了，他就是汉武帝上任之后第一次下诏征求天下文学儒士进京的状元。当时汉武帝刚刚上台，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地想进行一场思想革命，但是对困难的估计不足，结果导致革命党和革命派被顽固派头领窦太后一窝端了。才华横溢的董仲舒变成了下岗青年。不过话又说回来，比起赵绾等其他革命党冤死狱中的下场，还是好多了。窦太后升天以后，没有了绊脚石，汉武帝就可以放手地彻底进行思想革命了。汉武帝封董仲舒为中大夫，推行儒教，在长安兴办太学，用儒家经典教育官僚地主子弟，同时下令各郡国设立学校，初步建立了教育系统。在董仲舒的辅佐下，大汉王朝呈现一片前所未有的好好学习的景观。公孙弘是儒生，董仲舒也是儒生，而且据说还同窗过。按理说两个人的关系应该是很铁的那种，可是正如三国的曹丕在其《典论》论文中所说，文人相亲自古而然，意思是说自古以来文化人向来渴望有人了解和欣赏自己的作品，渴望有伯牙子期那样的知音，但文人之间都互相瞧不起，相轻又是普遍存在的事实。公孙弘因为在研制春秋方面其成就远远逊色于董仲舒，所以恨而相轻。不久公孙弘相亲的机会就来了，汉武帝欲派人任胶西王相，公孙弘就推荐董仲舒，并说读董仲舒可使相相交胶西王。胶西王刘端是汉武帝的异母兄，特别的恣意放纵，去他那里担任丞相的不少人都被杀了。公孙弘推荐董仲舒是企图借刀杀人，好在董仲舒名气很大，刘端素闻其贤，很有德行，因此也还能善意地对待他。董仲舒任相以后倒也相安无事，只是他总担心有不测之祸，于是推病辞去胶西王相之职， 从此过起了田园生活。董仲舒的后半生就在修学著书当中度过，而朝廷当中如果有重要事情商议，汉武帝都派使者及廷尉张汤到他家里去询问，可见汉武帝对他的尊重。太元初年，董仲舒离开人世，结束了他坎坷而辉煌的人生历程。如果用两句话来概括董仲舒一生的话，第一句是满腹经纶，第二句是怀才不遇。董仲舒后期写的一篇《士不遇赋》，抒情赋，就代表了他的心声，是这样的：屈子渐渐三缕冠兮，銮驾回轩佩心已喜，离离丹心弃深林兮，假声辩会雄才略兮，周流四海得光明兮，何之见气鹏鸟复兮，历令智昏时不当兮，庄生化蝶乐融融兮，忧此乐彼无乎将行兮。臧克家的诗作《有的人》有这么一句：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可是他还活着。用后一句来形容主父偃，自是恰如其分的。主父偃当年连升四级，一时间成为朝中年度新人王，良人三策的出台更是增加了他在汉武帝身边飘红的程度。但是乐极生悲，主父偃想对齐王公报私仇，结果仇是报了，但最终却弄得个同归于尽的悲惨下场。当然，这个悲惨下场的出现还跟他的良人三策有关。因为在第一策中，在河套地区建立东朔城一事，他和朝中另一位红人公孙弘意见相左，结果睚眦必报的公孙弘怀恨在心，主父偃的死完全拜公孙弘所赐。主父偃是死了，但他的另两条建设性意见却并没有随着他的死去而消散，相反还活着。先来说说他的举全国之富豪迁徙茂陵这个建议。茂陵是汉武帝上台后就为自己找的一条超级后路，修建大型陵墓。这座大型陵墓的修建直到汉武帝死才宣告结束，其规模之大，气势之宏伟，为秦始皇的骊山陵墓可以相媲美。但修建之初，这里位置偏僻，交通不太发达，是全国人口密度比较低的地方。汉武帝把自己的茂陵选择在这块风水宝地之后，就一心一意地想把茂陵地区建设成富强、民主、独立的一座小香港式的城市。主父偃的建议正和汉武帝对茂陵进行招商引资的战略目标不谋而合，于是主父偃的建议一出，汉武帝就下了一道诏书，各郡各户凡个人私有财产达到300万以上的富翁，限期搬到茂陵，留头不留家，留家不留头。从此我们能看到这样一幅景象：汉武帝在茂陵建自己的陵墓，而全国大大小小的富豪 却举家千里大迁徙到荒凉陌生的茂岭来为自己建别墅。自然有很多人心里不乐意了，但大多数富豪却敢怒不敢言，毕竟谁都不敢拿自己的脑袋来开玩笑。众人都不敢，但是有一个人却例外，这个人的名字叫郭血。就在不久前呢，网上有这么一条新闻，大致说江西抚州市临川区法院一名职工在上班的时候开了小差，溜到外面做了一件跟工作无关的小事儿，但这件小事儿带来的反响却很不小。其实他不过是在办公室里边闷得慌，手痒的他到外面参与了一起打架斗殴事件，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打架就打架吧。但他在殴打对方的过程中不按江湖规矩办事，怕对方还手，边打边进行恐吓，说了一句牛的不能再牛的话：我是法院的，我代表国家，花100万弄死你这个农民。虽然最后迫于舆论的压力，有关部门对这名嚣张至极的国家工作人员进行了处理，但是呢，我是国家的人员这几个字在网络上成为流行语了，还风靡一时。那么我们将要说到的这位郭血，就是在汉武帝时期这样典型的一位国家干部。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请问 啊， 你知道故事酒吧在哪儿吗？ 耳熟啊，好像在那边，故事大道954号。 谢谢。故事酒吧，找到了。请问，这间酒吧什么时候开门？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喜欢听人讲故事的调酒师？ 对对对，只要跟他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他还免费送鸡尾酒呢。开门时间应该是晚上9点。 相聚悲欢离合，几杯云端，一杯酒换你心中的歌。 请问，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018年周一至周五晚9点，北京故事广播 FM95.4，让我们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悄悄地站在你的身旁。

记忆虽会消逝，爱将永远长存。 欢迎指示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济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郭邪，河内芷县人。这芷县在哪儿呢？就是现在的河南济源县南部地区。这郭邪家世代都是大地主，有钱有势，人称关东大侠，是方圆几百里有名的重量级人物。家里边的钱呢，据说可以用房子来堆，手里的权势也不容小看，据说跟朝中的卫青交往甚密。人家世世代代生活在河南，突然要搬到茂陵去，郭邪当然就不乐意了。于是他就找到卫青，请求卫青帮他说说情。卫青得了好处，自然要为人家办事了，于是就请汉武帝通融一下，并且给汉武帝的话，说是郭邪家里边很穷，不属于搬迁之类的人。卫青原本以为这样可以蒙混过关呢，却不料汉武帝不是那么好糊弄的。他悠悠地反问了一句，能请的大将军为他说话的人，难道会是贫穷寒酸之辈吗？就这样，卫青的求情失败以后，郭邪一千个不甘心，一万个不乐意地上了路了。到了茂陵，也不知是出于对上级政策的不满，还是为了打击报复，郭邪摇身一变，由富翁变成了黑帮老大，把为富不仁四个字发挥得淋漓尽致。当然，鉴于茂陵搬迁过来的都是大腕级别的人物，再加上又是汉武帝直接管辖的地区，郭邪纵有三头六臂也没敢造次。他敢造次的地方是他的老家芷县。郭邪人搬到了茂陵，但手下的人却在芷县，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身在茂陵心在芷县。具体表现是这样的，目无王法，想杀就杀，武力办事，明抢暗夺，强占民女，司空见惯，顺我者生，逆我者亡。随后郭邪的恶名远播，汉武帝也不断接到有人举报郭邪的罪行，汉武帝就命令县官下达了八个字的指示，严加调查，严肃处理。但调查来调查去，处理前和处理后都一个样。县官给汉武帝的回复更加简单明了，郭邪无罪。连管郭邪的父母官都说郭邪无罪，郭邪是个好人了。汉武帝也没话说了， 只好对郭写、状告信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事情到了这儿，眼看就没有什么波澜可言了。汉武帝在长安做他的大汉皇帝，郭写在芷县做他的土皇帝，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都相安无事。但嚣张的郭写不会想到，他的一次无意之举，却使得他的井水犯了汉武帝的河水，从而引来了汉武帝龙颜大怒，惹来了杀身之祸。事情的起因是郭写无意当中杀了一个人。如果在平时啊，他这个土皇帝杀一个人，草菅一条人命，那是连眼睛都不眨一下的小事儿。但这一次却是例外，他杀死的是一个儒生。汉武帝重用的主父偃、公孙弘等人都是儒生出身，所以说此时的儒生都是汉武帝身边最亲近的人，换句话说就是自己人。都说打狗得看主人，郭写这一次无疑只是看到了狗，却没看清狗背后的主人。这个儒生只不过说了郭写几句坏话，就遭到了割舌之刑，把人家舌头给割下来。太岁爷头上动了土了，汉武帝不能再袖手旁观了，再次下令有关部门对这件事情进行严加调查，严肃处理。汉武帝满以为这次县官一定会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可是呢，县官的回复还是那四个字，郭写无罪。这不是明摆着此地无银三百两吗？县官忽悠了汉武帝一次就够了，这第二次忽悠终于是引火烧身了。正在这时，丞相公孙弘站出来了，他已对汉武帝的心里边的想法是洞若观火，于是他主动请缨去芷县调查这件事。丞相愿意亲自出马，汉武帝当然愿意了。不久，公孙弘就回来了，把一大堆收集而来的郭写的罪状交给了汉武帝。随后的事儿就没什么悬念可言了，郭写不但死有余辜，还株连九族。汉武帝时期典型的国家干部就这样烟消云散。要是只用一句话来形容主父偃的良人三策，良人三策的背后是用尸骨堆积而成的。第一条付出的是主父偃自己的血肉之躯，第二条让郭写这样具有代表性的牛人成了铺路石，而第三条付出的是淮南王刘安和衡南王刘赐的宝贵生命。下面我们就来说说主父偃良人三策中的最后一策，推恩令。话说自从晁错的削藩令消除了七国叛乱，虽然被救火大元帅周亚夫只用短短三个月的时间就搞定了，但汉景帝对诸侯王总是心存芥蒂，从此各大诸侯王的日子就一直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后来汉景帝把诸侯王差不多都换成了自己的亲生儿子，情况才有所转机。汉武帝上台以后，也遵照汉景帝的思路，对各诸侯不断地进行压制和约束。都说上梁不正下梁歪，这话一点都不假。皇帝都对诸侯王如此对待，朝中大臣们自然也都把诸侯王当诸侯王来看了。

就在众人以为刘明会把沉默进行到底的时候，出人意料的是，这次他及时收住了泪水，说话了：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接下来他没让汉武帝再问，而是直接说出了他心中的忧虑。现在朝中大臣动不动就弹劾他们，贬低他们，根本就不把他们这些诸侯王当王来看。随后代王刘登和长沙王刘发及中山王刘胜三王是纷纷下了一场及时雨来声援刘明。他们在揉眼睛擦鼻子的同时，还声泪俱下地讲述各自所遭遇到的不幸。接风宴上四王突然发动的联合逼宫，这是汉武帝没有料到的。为了不让事情发展到悲伤逆流成河，最后汉武帝给了他们一个委推恩令，增加和提高对各诸侯王的待遇，减少有关部门对各诸侯王的制约。这里之所以把汉武帝的这个推恩令叫做委推恩令，一来是因为这只是汉武帝接风宴酒后的一种承诺，这只是他伪善的表现，他心里并非真的想让这些诸侯王就此当家做主过上好日子。这一点从后面汉武帝的出尔反尔就可以看出来。二来是因为后来竺父偃出台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推恩令，所以呢就把他酒后的这个叫委推恩令。这个委推恩令一实行，各大诸侯王以为解放了，可以享受了，他们的本性暴露无遗，于是该干的事干，不该干的事也干，奸淫乱伦，贪赃枉法，结党拉派，投机倒把，滥杀无辜，总之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可以形容他们的生活。这样的后果是汉武帝所没想到的，汉武帝随后进行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得出了结论，他给各大诸侯王的自由过了火了。而正当他为这把火担忧的时候，主父偃站了出来，他把汉武帝的委推恩令抹去了一个字，经过加工和包装，隆重地推出了正版的推恩令，不但扑灭了汉武帝心中的火，还点燃了另一把火。主父偃的推恩令名义上是推行汉武帝对皇族的皇恩浩荡，实际上却是采用的手法欲扬先抑，说白了就是晁错当年削藩政策的延续，只是把名字改了一下，来了个换汤不换药的欲削先恩。按照主父偃的说法，各大诸侯王从汉高祖时就分封下来的，一代传一代，枝繁叶茂，然而继承王位的人只有嫡长子这一个，其他的骨肉至亲不能拥有寸土寸地，皇上何不允许各诸侯王分封他们的子弟儿孙？这样既可以显示陛下的皇恩浩荡，又能达到分散和削弱诸侯的目标，一箭双雕，何乐而不为呢？面对先恩后销这样极具包装性和隐蔽性的推恩令，汉武帝在妙极声中对各大诸侯王进行了暗示。梁王刘襄和青王刘延很懂事的马上付诸行动了，汉武帝很是高兴，在嘉奖他们的同时还给了他们一项优惠措施， 他们可以制定自己的封号。开了一个好头之后，随后各大诸侯王在一片推恩令中，把各自的封国是推得四分五裂，乱七八糟。推到最后，大有国将不国，王侯泛滥的地步。非但如此，汉武帝还不放心，为了更好地监督和控制各大诸侯王，他还延续汉高祖刘邦首创的作风，派朝中的官员担任诸侯王的相国和中尉。国已不国，诸侯国中两个最大的官职，相国和中尉，也被局外人把持着。可以说，各诸侯国已经面临生死存亡的最危急的时刻了。都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而淮南王刘安就成了第一个起来造反的人。这淮南王刘安的父亲刘长，想必大家都已经不陌生了。刘长是汉高祖刘邦最小的儿子，他的母亲原本是张敖宫中的宫女，后来张敖为了讨好准岳父刘邦，就在刘邦路过赵地的时候为他安排了个一夜情，而一夜情的女主角就是刘长的母亲。再后来，张敖因为手下灌高等人谋反，牵连赵国上下，刘长的母亲也因此入狱。可正在这时呢，刘长的母亲已经怀了孕了，他的弟弟专程入京请求当时的朝中红人辟阳侯沈义基帮忙，但沈义基因为他的情人吕后一顿怒骂而没敢告诉汉高祖，最后弄得个刘长生赵美人死的悲惨结局。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哪里来》。 雾霾天气的出现，让我们更加期待清新的环境，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最后对影成三人的明月，这是杜甫春雨润无息无声的季节，我突然掉进大唐诗梦的世界。但愿天地日悠悠，一人独钓寒江雪，怜惜日暮一宿住，曾经沧海难为水，何当共剪西窗烛，同游春江花月夜，我与回当凌决定飞上星河与数天。